诗究竟是什么来的呢？针对这个问题，人提出的不确定答案不止一个，但 但是我不知 道，不知道又紧抓住它不放，仿佛抓住 救命的栏杆，带你进入新诗地。 廖伟棠、 郑希辉 和你说说诗。 廖伟棠，我哋上个星期咧请嚟啊陈丽同埋宋林先生啦，上嚟同我哋介绍佢哋嘅作品啦。今集继续啊， 意犹未尽啊，而且咧，我觉得佢哋最重要嘅仲未出到嚟啊，嗰几首诗。比如咧，我首先就要送俾大家一首诗咧，就系陈丽先生咧有一首好经典嘅诗叫《木鱼书》啊，其实同香港有关嘅。就是跟我們的地水南音、黑桃秋恨這首名曲是很大關係的。 木魚書，陳黎。這是我客居此地第七個秋天，涼風有信，秋台無情，思念你的情緒好比那被水染的捷運系統，有車難發，寸步難行。我擱淺在比這個城市積水更深的对往事的追忆里，想像你睇斜阳，照住你窗前一对海蒂猫，我读依电脑桌思悄然，耳畔听得刚刚设定的手机新款铃声铿铿响起，又只见电视走马灯打出机场封闭，陆空交通全段字样，足更颠愁，恼恼怀人，旧约难遇，我储藏的是一本没有封面、没有内文的圣经，如千百转的碌炉，附在前夜梦的遗留的流水，点滴在心头，都湿了。这一页页如水交欢的经书，诗与音乐，我们神圣的游泳池，我的银轮闪闪的歌泳队，一列列，自电子木鱼敲出，穿过积水的城市。穿过昼如海绵的月色，游到你的荧幕，我知道怎样追随欢乐的时辰，想当日剧院初见，我穷途作客浪如洗，偏你把多情向着我，因一首虚词无音无伴奏的咏叹调，你含情相伴，对住翼里床头灯，细问曲中何故事，我把客途秋恨这段风流讲过你们，讲到那妙莲仙为忆歌女默时秋娟，如何在客途抱恨度日如年，写诗忆旧显悲怀，你们听我言多叹息，说你永聚的恰如我们记忆，如何滋生音乐形象，让诗吟咏写诗的你如何向我求爱歌唱，以雷同又不同的主题，以细微变化的姿势声调，我本来也是一只鸣琴，我的任务即歌唱，但在诗另一只更音乐的鸣琴前，我选择无声对有声，你说我珠玑满腹，无中生有，缘无价，我知你年财情重，更不嫌贫，我所有的只是道赞。啊，情人中的情人，你的聆听即是歌唱，我书写因为你的存在，你不是一只鸣琴，你是所有歌唱与不歌唱的鸟，知更、南山雀、红隼、鸡鹜、雪鹅、雨燕，你是绝对的音乐，先思而存在，吸引诗，接纳诗，迷路的语字的鹰架，我客途的寄语，在你荧幕的水缸，我的银轮闪闪的游泳队，歌泳队。 啱啱听过就系《木鱼书》，就系陈黎先生嘅作品。 听讲呢首诗咧，除咗同客途秋恨有关。同那个香港的诗人都有点关系哦。 我想那个也不是跟香港诗人有故事。我想说，我六年前到浸会大学当就是访校作家的时候，我跟 也是先生，我们一起喝茶碰面，然后我就特别去找了这首诗出来，然后他就说，嗨，那我们请那个香港朋友们呢用粤语念这里面刻图秋恨的那个紫色的段落，然后你用普通话做一个这样的交融。那对我来讲，那一天是非常非常享受的一个可以说是诗歌的相愿吧。因为我想我自己作为一个创作者，其实我从小我们就非常羡慕那些作曲家，就他可以很大的在现代音乐把一个比如说京戏，或把一个云南的民歌或法国当拼贴去，完全没有不需要翻译。可是一个写作者就不行啊，因为他们并不像音乐，音乐是很纯粹一个音符而已嘛。你有些时候你没办法，因为即便都是汉语，因为方言的关系不一样的那些字眼的时候，还是会造成这种干扰。可是怎么样画这种冲突？ 冲突， 有一种 诗的秩序或美好的话，这里面也是一个挑战。 化冲突为秩序。陳黎先生咧就提到，其實佢六年前原來嚟過香港， 浸會大學， 浸會大學嘅呢個駐校作家嗰陣時咧，佢仲同阿雅思先生咧有一個關於呢首詩嘅討論啦。其實咧，關於呢首詩咧，我仲有一個小問題嘅，就係、是、其實咧南音台灣都有南音噶嘛，但係佢哋嘅南音、福建南音、台灣南音都係唔一樣嘅。 我想台灣的話，就相對原住民的，他們即興的那樣一個對生命的那樣一個，我們說這種野性，那種整個生命那種。爆发力是很强韧的，对。可是对汉人来讲，或者说在台湾来讲，我们可以听到所谓的音乐里面，我觉得南管是非常非常精致的。那南管当然是就是我们闽南的泉州闽南的这样一个南音，那是极精致之大成的。那我想我自己做一个普通的音乐爱好者的话，我觉得木鱼书在香港的木鱼书当然是更通俗一些些。南音的话是基本上泉州嘛。马可波罗的那个时代，那大都市，那这比较颓废，比较波特莱一点，虽然也是民间的音乐这样。 系啊，陈黎先生咧觉得咧呢个南管啊，南音啊，福建南音咧更加精致啲，因为咧佢系嚟自咧马可波罗时代呢个大城市泉州啊。咁系啊，嗰、那个泉州嗰市嘅系一个好似巴黎咁样嘅城市啊。 系，但系台湾嘅南音又唔同。 系啊，台湾南音其实相对于地水南音咧，的确系咧哑一啲嘅。 其实温州那边也有南音，但我没听过，我听过就是在泉州，那不是一个这个专业的南音这个小组，它是一个。一个业余爱好者的啊，那天听说我们来，然后专门就准备了一场南音的这个演奏，哇，我是非常感动。哦，那是在国外，然后回来听到这个真是乡音。我的二哥在北京中央音乐学院当老师，有一次他们请了泉州的南音这个演奏艺人到北京去，就是做一场演出。他很担心这个南音会不会在北方有听者，有没有知音，结果完全是多余的担心。北京人非常喜欢。 宋林先生呢就提到呢，其实他刚刚回国的时候呢，就听到南音的音乐的时候呢，那种好像听到乡音那种感觉啦。同埋呢，他讲这个故事就是他哥哥呢在北京呢中央音乐学院呢请南音艺人去北京演出，本来怕啲北京人呢不接受的，点知哇好多人喜欢。其实呢木鱼书那首诗呢是属于一首呢关于诗的诗，去追溯到一个好像吟游 中诗， 对，诗中诗，诗中诗，诗中诗，佢追溯到一个好像吟游诗人的形象，咁其实是涉及到咧诗歌的一种源头。宋林有一首诗咧，又系同诗歌嘅某一种源头有相似嘅，叫《用诗占卜》啊。其实诗系点样产生，同占卜好大关系嘅， 就系、是、好似啲占卜嘅文字咁。 系啦，有人话《易经》系可以从诗嘅角度去读噶嘛。啊，同埋咧，其實詩人以前同巫師係好接近嘅行當嚟噶，係啊，係啊。 用詩占卜，用一個被棄絕的詞，從兇手那裡奪回的詞，顛倒卦象，雙手握住最下面那個爻，讓它動起來。將要來臨的，我們知道你，广某的业，广某的无名，你。异乡者，陨石形状的人，站在初地的边缘，如在实地。那里一座更山，刺破大气层，一粒精子前来做客，进入驼月。你召唤灯蛾，你召唤死者，你掘一口通向岩池的井， 你敲打恐龙蛋，从中取出一封来自玄武纪的信，读吧，读给我们听，我们知道那结痂的祥瑞也是你的。用一个暗哑的词盛放你的声音，把它半路粘土敷在伤口上，把星座的咒语也拌进去，眼睛的网所泄露的我们收在新的葫芦里，你异乡者为我们占卜。 啱啱听过咧，就系《用丝占卜》，咁就系宋林先生嘅作品。 即系喺中国嘅农村或者啲乡镇咧，异乡人系好受歧视噶嘛。但系如果佢系一个算命嘅咧，反而就个个都信佢。 系， 佢宁愿信一个系路过呢度嘅人，可能唔会相信你身边嘅人。 对，是。就像你说的这个卜筮哈，当然在上古时代，他可能是皇帝的啊，不是这个王者的那个老师。那么他是专门掌管啊天文啊，跟神灵他沟通的，也可能是最早的诗人吧，啊，最早诗人就做这样的工作。 对， 当然现在就是我们虽然这个已经进入现代社会，但诗人在生活中经常就有一点这个身份，或者被当作某种预言者啊，就是这个他诗歌是有这个预言的功能啊，就这样。所以刚才这我诗里面提到的异乡者，他是有那个身份的那个投射的，当然也有一些固定在一个地方，但很多就是这样，他到处去给人家看风水啊，比如算卦呀，他行走靠这个生活。 宋林特别讲出呢，其实诗人呢喺依家呢仲其实有时候被即系寄托一种预言者嘅身份啦。咁其实我哋中国传统成日都好兴讲话有诗为证。呢首诗系讲乜嘢乜嘢噶？你睇一切都有证明咗噶啦。 不过我哋好多集都有咁提过，但系都发现我哋嘅诗人都系预言咗啲嘢。 其实咧呢个预言咧有时唔系几好嘅，叫一语成千，一语成千嘛，诗千诗千。 是啊。 咁呢首诗咧入边咧，头先听宋林读的有一个词咧，我哋个个都唔识读嘅。这个词叫橐月。 橐月啊，对。 橐月咧系出自老子嘅，系啊，其实同佢嘅哲学嘅一个形象化出嚟。我谂咧，从橐月去到登鹅咧，都有啲呢个老庄嘅意味喺入边。陈黎先生咧有一首《迷蝶记》咧，蝶是一个很东方的意象，但是他从这个东方意象穿越到一个西方的意识。这个意识呢，我们刚才说会不会有一点意识不良呢？那这首诗呢其实是一首典型的情色诗，不是色情诗。 因为我自己是一个中学的老师，那我也曾经是年轻的了，二十几岁，十年这样过去，几十年了，我们都从年轻变成中年，变成中年后，可是一开学还是很生猛的13岁的女生。 哎呀很虚无啊，这样。 所以有一年呢开学第一个礼拜，哦，真的是受不了。就来一个13岁女生喊迟到报告，我一看不得了，正妹耶。那个时候还没有正妹这两个词，她就以正妹的姿态。 君临你的课室。 不得了，远远进来就像是蝴蝶一样。哎，她有个发夹，居然也是个蝴蝶的发夹。啊，不得了，还没上课就已经有两只蝴蝶了。我那一天很沮丧，没什么心情上课。我说老师今天身体不舒服，你们就做考卷，自己做可测验卷。快结束的时候，一只蝴蝶飞进来，可是这个小孩子本来在写考卷，突然站起来这样跑，我吓一跳，怎么一回事？看到蝴蝶会害怕，对不对？结果下课当当当当，班长就说老师他从小就有巨蝶症。啊，我觉得这实在太神怪了，太神奇了。我立刻第一节课又身体不舒服，就写了这首《迷蝶记》。 大家讲讲陈黎先生嘅那些年啊，真系 呢个其实唔好讲那些年啦，我简直系一个台湾聊斋故事，真系好聊斋。陈黎先生一直做中学老师，而且仲要系呢个初中嘅好年轻嘅少男少女吓，咁佢其实咧都几虚无嘅，每一年咧都会见到一批又一批嘅年轻人入嚟，佢哋永远系年轻嘅，但系自己就慢慢老去吓，但系呢个虚无咧都有补偿。 行嘅，就真係好似佢有一次見到一個哇美貌不可方物，嗰陣時台灣未有鄭妹呢種說法，已經有咁樣一個蝴蝶一樣嘅女子出現喺佢課室。更奇怪呢，佢仲真係戴住一個蝴蝶髮嘅。咁一波三折，就係臨落堂嘅時候呢，有一隻蝴蝶飛入嚟呢，佢竟然驚蝴蝶走咗。其他啲同學先講俾老師聽話，佢有巨蝶症啊！哇，我都未聽過巨蝶症呢種病啊！呢種病好好迷人嚇。 迷蝶記，那女孩向我走來，像一只蝴蝶。定定，她坐在講桌前第一個座位，頭上一只色彩鮮豔的髮夾，仿佛蝶上之蝶。20年来，在滨海的这所国中，我见过多少只蝴蝶，以人形，以蝶形，夹青春，夹梦，翻飞进我的教室。哦，洛丽塔。秋日午前，阳光正暖，一只灿黄的粉蝶穿窗而入，回旋于分心的老师与专注于课业的13岁的他之间。他忽然起身，逃避那剪刀般闪闪震动的色彩与形象。一只惧怕蝴蝶的蝴蝶啊，他为蝶所惊，我因美困惑。 啱啱聽過就係《迷蝶記》，咁就係陳黎先生自己朗讀翻，哇！真係好情色之詩咁。 好情色呢種情色咧，嗱，大家有冇睇過呢本經典著作《洛麗塔》先？ 對，電影咯。 啊，就睇過電影。 我剛才講到說，詩人像是巫者一樣，像是一個預卜者或一個所謂的先知吧。嗯、那我們知道法國詩人蘭波說詩人是個洞觀者。 對對。 其实我觉得他的洞观意义有些时候就是看到别人没看到，或者说从已经被我们熟烂的东西、陈腐的东西、成为垃圾的东西，翻转出新的一些创意，或者用陌生的眼光，让我们单调的生活里面重新获得一种新鲜的一种活力。 系啊，陈黎先生咧就话兰波啊，法国诗人兰波咧就话过，诗人系一个洞察者。咁其實又譯成通靈者，咁咧佢會喺一啲日常嘅嘢入邊睇到我哋冇發現嘅美。咁我想補充一句，喺呢首詩之後咧，我哋仲可以講詩人係捕蝶者。其實呢首詩仲有一個潛台詞嘅，寫《洛麗塔》嘅作者咧，納博科科夫啊，他本身就是一個蝴蝶收藏家，啊、捉蝴蝶啦，佢係好犀利嘅，佢係寫作第二嘅愛好就係捉蝴蝶，所以其實寫作同捉蝴蝶其實真係好相似。頭先首先咧講到呢個詩人係一種對美嘅尋覓者，我又諗到咧，我哋今次節目咧，我揀嚟做最後一首詩，宋林先生寫嘅《憶故人》咧，都係關於一個我哋所認識嘅一個尋覓於美嘅詩人。中國當代詩人叫張祖，咁佢英年早逝，48歲過身，但係張祖嘅詩係美豔同埋神秘。 《憶故人》，我牽掛的客人。披着雪斗篷，说他来自某个久远，从寒武纪，从伯基斯页岩和赤包动物的嘴，经历了最凄苦的流亡，说他是我的同族，长着与我相似的颅骨，浓浓的揪在一起的眉毛，他声音柔美，甚是当初。我请他坐下谈谈，他脱口说出醉人的话语，雪普降的天下言，我抽象的尝了尝，我的舌头传化了人对世界的终极评价，甜。夸克，那只虚空的核桃，我剥开它，宇宙的心就在黑云母的心中蹦蹦跳。赫，我的姐妹刚洗了澡，喷了点彩虹牌香水，正在西道的那边等着。我宁愿赤足倒雪，也不要伪装成真理混入永恒。有福的人啊，勾魂家，不可测度的亲人，在原始矿山上熬炼着云、药片和沥青釉里的女巫，她走过的离乡路 倚立在长庚星的望远镜里，我问他那边的清凉世界有什么不同，雪花是否呼啸如鸣叮的蝴蝶，他缄默不语，并起身告别，四周顿时弥漫奇异的薄荷香，而化雨的余温如三叶虫的眼皮，将埋入颅骨的脉状矿床下，封存在乌有香的湿雾招领处，更多留给死亡破解的字谜，漂浮着被误解被流传在大江南北。 啱啱听过咧，就系宋林先生嘅《忆故人》啦。 啊，《忆故人》咧，即系我初初睇我都好感触啦，因为张祖的确系我哋呢个时代好重要，好可惜地离开咗嘅一位诗人。咁入边咧，有几个意象好有趣嘅，比如话彩虹牌香水。张祖咧，佢系好追求纯诗，追求一种极端嘅诗，同埋咧，有啲人认为佢系一个诗歌嘅享乐主义者。 也可以换一个词哈。享乐主义好像会让人联想到他只在原始欲望这方面希望能够获得更多的生命感。我觉得他可能更多是一个，在我接触中他是一个特别迷恋这个生活的人，就是特别热爱生命的人。他的口舌之躯、视听之躯全都是开放的哈，就实际上是典型的诗人，就是比如陈立先生《迷迭记》也是某种意义上的那种享乐。 对， 我也是认为读者比如说听众喜欢诗歌，喜欢音乐，喜欢电影啊，他当然要有享乐主义的一面，那个是享受生活的能力，他是需要获得享受快乐的能力啊。那么这么一个热爱生活的人，就在我们交往的过程中，多年的友谊交往过程中啊，忽然间离开了我们。我觉得他也是像一只蝴蝶一样了，这只蝴蝶是消逝的蝴蝶，曾立先生的这个蝴蝶是啊，突然间飞临的蝴蝶啊。那么蝴蝶它真是某种灵魂的隐喻， 对 啊， 对， 是吧？因为另外我这里面也讲到鸣叮的蝴蝶，我认为张导他是一只鸣叮的蝴蝶。我在他去世的那一周里面，为了我给我们的今天写一个前面的一个关于他那个布文一样的嘛，一个小文字的时候，我当时实际上是我虚构了一位女士写的。那我那个时候还没有来得及整理，我就虚构女士，我就说啊，一只蝴蝶最斑斓和狡黠的一只，在你制造的雪床上，落梅已经销魂。 张祖是一个咁热爱生活的诗人， 迷恋 生活吓，咁但系命运嘅玩笑就系咁样，就令佢截然而止佢嘅生命吓。过去两集咧，我哋都同阿宋林同陈黎咧分享咗好多有奇特嘅美嘅诗吓，可以讲呢啲美咧，同你哋所习惯嘅美，可能真系未必一样。希望大家以后再更多留意这些异乡人的诗歌，希望以后我们还有机会请更多不同地方的诗人上来我们的节目。 这两集多谢宋林先生和陈黎先生。 谢谢， 拜拜。 和你说说诗，编导郑希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